的辖区内包括建外、朝外、团结湖等十个街道，是高层和超高层集中地区。高层建筑的灭火救援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针对高层消防特点，张硕带领团队搭建了立体多元防火系统，在辖区布置了多处微型消防站，一旦发生警情，能够第一时间应急处突。在每个重要的安保节点，他既当教练员，又是排头兵。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日夜的奔波操劳，废寝忘食，让他一度患上急性胃病。指战员们善意提醒他注意身体。张硕说，从事安全工作就得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负责，容不得半点懈怠。曾经的橄榄绿，如今的火焰蓝，张硕把最青春的20年奉献给了消防事业，谱写了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新篇章。未来张硕还将继续努力，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投身于消防事业当中。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微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文明健康好市民姚梦媛。姚梦媛是北京市平谷区税务局的一名税务干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向单位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参与到社区防疫一线。她下沉到多个社区，负责检查居民和车辆的出入证，测量体温，维护秩序，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排查。当时的姚梦媛刚休完产假，但她仍坚持舍小家为大家，以社区一线为阵地，守护社区居民的平安健康，彰显了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每天固定时间到峪口镇峪口西小区，指导居民用一问、二看、三分、四投、五唱的五步法进行垃圾分类。他还建议居民先在家里完成垃圾分类，再投入垃圾桶，以便节省投放时间，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同时，他还坚持光盘行动，使用公筷公勺，从自身做起，用实际行动引领示范身边人节约粮食、不浪费，养成文明、卫生、健康的用餐习惯。 世界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这几天女教师上网课后猝死的消息让人痛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把网课爆破这种行为推到了公众面前。有观点认为这是新型的网络暴力，影响的人更多，危害也可能更大。如何定义这种行为是否已经触犯法律？网暴开始入侵更为私域的网络空间，像网课、线上会议等，各方如何更好应对？这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凸显了网课的失序，如何在网络课堂重建尊师重道的秩序，让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保证？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清瑞，下面请听记者初日对专家的访谈。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先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楚老师欢迎您。 你好，各位朋友好。 另一位是互联网领域专业律师赵占领，赵律师你好。 初日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10月28号，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的一名教师在家上完网课后意外离世。网课视频显示，这位老师生前的最后一节网课中，有不明身份者闯入网课会议室，播放音乐，大声喧哗，甚至出言辱骂。10月2号，新郑市教育局官方通报，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针对网传这位教师遭遇网暴，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调查结果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在大家等待事件调查结果的同时，也将网课入侵、爆破猎手这种新型的网络行为推到了公众面前。网课如今大家都司空见惯，这种形式突破了时间、空间等等的限制，但也在重构和挑战着传统的教学秩序。关于网课失序的讨论呢，一直存在。这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呢，更凸显了这种失序。那么，楚老师，您怎么看这种失序？您认为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网课跟我们在场的教学有空间的差异。那么在场的教学呢，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比方讲它在学校里，在教室里，这样一个环境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各方面呢，师生的是直接交往，那么外在的这种环境干扰啊，相对是可控的，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那么网课呢，相对来说呢，它是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它需要通过互联网，通过在线的这种方式来实现。这里面呢，我们尽管我们技术上有一些在线的会议的这种技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技术，比方讲密码的设置啊和各方面的条件，但是本身呢，它充满了变数的。这个信息啊，它的保密性，它的这种可控性相对来说呢，是要远远低于我们在场的教学的。 即使没有出现这个意外事件的时候，关于网课的这个效率以及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等的问题，一直就有。因为当时就是老师发现啊，上了一两个月的网课，回到学校一考试，发现学生在网课上什么也没学会。这个当时这个在网课的这个课堂上，教学纪律也很难组织。好多这个尤其是低龄的学生啊，他处于这个游离这个网课之外，没有在课堂上听得那么专注。那关于质量和效率的这种问题，是不是也是一种失序的体现呢？楚老师您怎么看？ 这网课的质量啊，是从那个疫情发生以后，一些学校被迫的进入网课的这种状态以后呢，就发现了。那么我们做过一些了解哈，一个是年龄越小的孩子，网课的效果越差。如果这个孩子他不能够自我控制，不能够自我约束自己，他注意力不能够集中的话，这样一来呢，他的网课的效果就比较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网课呢，它对知识传播，就信息传播吧，它是有效的。 它能够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传播某一个特定的知识信息，但是呢它在技能的传授，在情感态度方面的教育作用呢，相对来说要远远低于在场的。在场的教学呢，那么老师的一个表情，老师的一个什么，可以直接的被学生呢感染。在线的时候呢，往往效果就差很多，就不能够发挥作用。 打了很多折扣，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前几年我们对这个在线的教学呢也做过一些研究哈，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在场的教学的教材，还有我们课时安排，还有教学内容，这个简单的搬到网课上。你不能说我备课是备的在场的教学，我简单把它搬到在线去讲。在场的45分钟，在线的呢，你可能只能讲25分钟。内容要重组，不是关于直接的信息，直接的信息传播的呢，你要重新换。比方讲要涉及到实验呢，涉及到这个操作技能呢，涉及到这些东西呢，我就建议很多学校呢重新组合这些部分呢，不是要在线的课堂上讲了。找有时间学生到学校了，直接去实验室去做，直接去操作。不要再还安排在这个在线的教学上讲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再就是说方法上，可能我们在场有很多直接的提问啊沟通啊，但是在线就很难实现。现在有技术上可能做得到，老师学生在提问。 对。 但是有几个提问以后呢，你这个秩序啊各方面都变了。 对， 事实上呢就发生新的变化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要在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上要彻底做一个新的更新，才能够适应我们在线的教学。 我们关注这件事情的同时啊，就是为这位女教师痛心的同时，就是把网课爆破这四个字，这件事儿，这种行为推到了公众面前。之前可能很多人都闻所未闻。那这个网课爆破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网课的参与者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了会议码或者密码，然后不法分子呢有组织的入侵在线的课堂，通过比如说霸屏、刷屏、发骚扰信息，乃至辱骂师生、播放不雅视频等等极端的方式，来恶意的扰乱这个教学秩序。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的人说要把它上升为网络暴力的程度，甚至说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赵律师您怎么看？ 这确实就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而且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个网络暴力行为。因为它损害的就是网络空间的一个正常的秩序，比如说上课就无法进行下去，对吧？以前呢我们听说有一些是网暴，比如说在论坛贴吧或者是在微博上对某一个人进行人身攻击，但是那种情况下，它和这种新型的叫网课的这种爆破还不太一样，因为这种网课的爆破，它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某一个人，它可能针对师生，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它同时影响的可能是很多人，比如说在听课的学生或者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参与者，那么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又加上它的这种行为带有即时性。它和以往比如说在论坛贴吧里边只是发文字发图片还不太一样，这种是有很强的即时性，和线下某一个场所突然闯入一些其他的人扰乱秩序行为的性质是类似的，所以它的这种影响应该说更直接，冲击力更大，当然造成的损害的后果也更严重。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法律或者是专业上啊，一直要探讨到底什么是网络暴力，那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网络暴力呢？ 网络暴力是一种俗称啊，或者说我们这种对于某些行为的就是通常的称呼，它不是一种法律上的专业的术语。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啊，就是它通常的表现的形式，比如说对某一个人进行人肉搜索，曝光他的隐私，对他进行一些侮辱诽谤，然后导致某一个人精神压力巨大等等。他的这种行为啊，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比如说对某一个人的进行侮辱和诽谤，这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但也可能严重的也可能构成犯罪，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比如说导致某个人因为不堪网络暴力可能得了抑郁症甚至自杀，那这种情况下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一般实现刑事犯罪。 那另外就是说这种情况它可能也会涉及到对于网络秩序的一种损害，它不仅仅影响到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人，所以这是网络暴力，我们从它的这种行为的表现的方式以及它所针对的对象还有造成的后果来看，这种网络暴力它通常涉及到民事的侵权，比如说侵犯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这是最常见的民事的侵权。当然还有可能通过散布一些虚假信息、淫秽色情信息等等，它还会涉及到其他的刑事犯罪，对吧？但因为它的这种行为又发生在公共空间，它同时可能还涉及到对公共秩序的这种影响，所以这是网络暴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有就是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具体来讲的话，要根据它具体的行为的表现方式和行为的类型、损害的后果来判断到底它是哪一种类型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嗯，是的，有相关的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那回到这起意外事件，我也查了一些之前的调查报道，就发现这些网络课堂上的所谓的这个扰乱者们啊，首先他很多就是学生，就是是年轻的这个群体，还有呢，其实很多参与者他并不涉及利益，更多的是出于好玩有趣儿，那么认为这是一种恶作剧。就是作为教育学者啊，您分析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里面呢有这样几个因素哈，在场的谁如果是表示的不遵守纪律，那么可以立即获得老师的制止，或者对他进行相应的惩罚。 嗯， 但是在线的时候呢，很多学生认为你不能够立即对我怎么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很多的孩子呢，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然后也不能够对我怎么的。那么也一定的程度上呢，反映出这个学生呢对这个课程的喜爱的程度，他的这个态度，他可以找其他的人。 嗯，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整体的时候呢，从技术层面上，我们老师啊跟学生的之间有差异。学生对很多技术的了解掌握，他可能比老师要快，要掌握的更多。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也就显现出来哈，这个老师对这个技术的熟练程度、操作的，这个各方面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知道的比较少，他操作起来也是不熟练的，是吧？ 是，老师好多次想制止、想解决这个问题，想把这个人踢出去，就是做不到。哎呦，这个看那个视频，有一点点这个当时的视频啊，真是让人很着急。 事实上呢，如果老师对这个技术也很熟练了，这种事呢，他就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就把它解决掉了。但是这个老师就不太熟悉，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具有普遍性的，整体来说呢，小孩子玩这些技术呢玩得很快，学得很快，但是老师呢学得相对慢，他这个接受他的操作熟练的程度呢相对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老师采取一个技术措施，可能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措施来应对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在技术上哈，两个师生之间存在代差，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一些调皮的孩子，为一些想表达自己、想表现自己内心的某一个想法的孩子呢提供了一个机会。 像这样实施网络爆破，他是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群组的，这些实施者呢，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作剧，一些截图上他们的聊天记录里就说了，说警察才懒得管呢，查不出来的。他们认为这件事顶多是被道德谴责，觉得自己做这件事顶多是有点缺德。那事实上这种行为是否已经触犯法律，我们常民间有句俗语啊，说气死人不偿命，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一旦发生了，他在法律上其实已经有一些越线了，要受到刑事的追责。 他这是严重触及法律底线的一种行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是现有法律它有很明确规定的一种违法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那比如说像通过网络，包括进入一些这种直播间或者是会议室这个网络课堂，然后等等，那么去曝光别人的隐私，那这个就涉及到侵犯隐私权，这是民法典所规定的一种侵权行为。 嗯，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些空间里边，去对他人师生的这种名誉进行损害，比如说侮辱、谩骂， 嗯， 然后呢，或者是捏造一些事实、诋毁他人，那这些行为呢，它都属于这个名誉侵权，也是民法典所明确禁止的。那另外就是在这样的空间内，就是有可能他还播放一些不雅的视频， 还会涉及到其他类型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那么轻则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他进行这种行政拘留罚款，那么重则的话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比如说在入侵网课过程中啊，他有可能通过黑客的手段，当然有些呢是因为某些学员把密码账号的密码这个散布出去，其他人通过密码正常进入，这种到从技术手段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不排除有些是通过黑客手段，通过非法的技术手段进入的，它还涉及到就是通过非法方式进入计算机的信息系统这种刑事犯罪行为，对吧？那么进入之后呢，比如说播放音乐大吵大闹，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或者是寻衅滋事这种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说他在这种空间里边同时还有播放一些淫秽视频或者是音频，那么这里边还涉及到传播淫秽物品这种刑事犯罪行为，所以就是说呢，对于这样的行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恶作剧，实际上它是比较严重的侵权，甚至是一种违法或者犯罪行为。那么至于说警察管不了或者查不出来这种说法呢，就是说完全也是一种无视或者说不了解相关的这种技术手段侦查手段所有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总是有技术手段可以去查的，比如说根据 IP 地址可以锁定追踪这个行为人的他具体的位置，甚至他的具体的身份，用户这网民上网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这种管控，比如说网络实名制啊等等，那么因此通过技术手段完全是可能把相关的违法甚至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追查清楚的，进而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 是的，并不是说可以隐藏在这个电脑屏幕之后，可以隐藏在这个网线之后。那么这里面有个细节啊，就是主动泄露这个会议码或者是密码的这个人是否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呢？ 这个要看他行为的动机，他如果说仅仅只是想把这种会议码然后分享给他人，让他人也来这个听课或者是这个参加会议等等，如果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倒不违法，但如果说他故意把网课的这种账号的密码分享给一些不法分子，而且知道这个不法分子进入这种网课课堂然后从事一些破坏活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帮助侵权，那么如果说那个行为人的行为也涉嫌犯罪的话，那么帮助给他提供账号密码的这个用户他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共犯，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就是实施网络暴力可能面临哪些处罚呢？ 当然如果是进入这个网课课堂对他人进行辱骂，那么这种呢属于是民事侵权。民事侵权的话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是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如果说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者诽谤罪，但是侮辱罪和诽谤罪通常来讲它是属于自诉案件，也就是说由受害人自己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件，法院最终是认定就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犯罪，构成侮辱罪或者诽谤罪，那么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然只有那种后果特别严重的就是检察机关才能可能提起这种刑事公诉的这种案件。那么另外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课堂内进行吵闹干扰正常的教育秩序，违反这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由公安机关对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比如说这种行政拘留然后罚款警告等等，那么如果严重的话按照寻衅滋事罪来追究他的行政责任，就包括这个判这个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啊等等。 这几天女教师上网课后猝死的消息让人痛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把网课爆破这种行为推到了公众面前。有观点认为这是新型的网络暴力，影响的人更多，危害也可能更大。如何定义这种行为是否已经触犯法律？网暴开始入侵更为私域的网络空间，像网课、线上会议等，各方如何更好应对？这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凸显了网课的失序，如何在网络课堂重建尊师重道的秩序，让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保证？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记者初日。我们今天请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兆辉，还有互联网领域专业律师赵占领。在传统课堂上偶尔会有学生调皮捣蛋哈，老师也能很及时的制止，而且 他毕竟是在课堂内部，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如今在线上的教学，这种行为就被甚至无限的放大了。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学生 被技术放大了，就是被技术放大了， 对， 对，被技术放大了、这种行为呢已经不是说无伤大雅的调皮捣蛋可以解释了。针对这种情况，究竟谁是责任主体，哪些方面应该充分重视起来，就是我们网课现在面临这样的挑战，朱老师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责任主体呢，如果这个相应的这些东西呢跟技术平台的没有直接的关联哈，主要是技术操作的问题，那么我认为不能够算为技术平台的责任，还是应该是师生是这个责任的主体，学生呢是这个责任主体。也能够有效解决的办法呢，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学生呢进行教育，比方讲我们这个上课的这个号码这个密码应该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够相互你传给别人，是吧，这个事先就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同时呢老师呢在技术上呢也要进一步的学习，给进一步的熟练，尽可能的通过老师的技术提升呢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然后再通过学生的遵守相关的纪律来解决另外一部分的问题。 现在的这个网课时代也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乱象，就像这次的意外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其实却不局限于网课本身。我们更想讨论的就是如何在网络课堂的这个环境重建尊师重道的秩序。因为刚才楚老师也给我们讲到了，有的时候越资深的老师，然后年纪大的老师，他在课堂教学上游刃有余，学生家长都非常喜欢，但一旦到了网络这个空间，老师由于技术的不熟练，很多学生反而要来教老师，好多老师也需要学生的辅助。那么我们如何重建这种尊师重道的秩序，让教学质量和效率在网络课堂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楚老师您怎么看？ 从根子上来讲呢，还是这个教学让学生欢迎，学生感到欢迎的，学生感到感兴趣的这个教学呢，相对来说他什么捣乱呐、各方面呢就会大大的减少。但是这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够确保所有的内容都是学生喜欢的，所以还是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教育。特别是在线环境下的有一些新的要求，在一个新的条件下，对学生应该提出相应的一些纪律的要求。前面我讲的就是包括这个准时的上课是吧，上线要增强自律，同时呢要尽可能的对这个在线的这样一种教学呢熟悉，老师在线讲的内容呢也要存在一个学习方式的改变，学习方式方法上跟我们在场的学习是有差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作为家长家庭呢，因为他很多在线教学都是在家庭的嘛，家长呢要负更多的监督责任，整体的来提升在线教育的质量。当然呢，即便是所有这些方面都做到，也不能够排除在某一个地方的出问题。所以整体的对这次这个事件呢，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呢，要重视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同时呢不要放大，不要认为这个事出了好似像我们这个在线教学都不能够进行了。对舆论对这件事哈，也应该是实事求是，还是要依据这个调查的实际情况来对他进行处罚，进行规范，而不能够呢无限的放大。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利于这件事的解决，也不利于我们在线的教学的提高效率。 是的，我们还是要比较公正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件。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发现这个网暴的案例的确有这个明显多发的趋势。因为平台的崛起啊，这个跟每个人的生活产生的这个交集越来越密切，那您怎么看为什么呈现这种多发的趋势呢？ 这个呢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吧。那一个就是这个网络已经全面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那么因此很多线下的行为也搬到了网上进行，其实很多行为它是线下行为的一种复制一种搬移而已，所以就是说呢，线下这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存在的土壤，所以在网络空间上它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基础。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呢， 因为网络呢，虚拟性、匿名性，然后传播的这种便捷性，又使得一些行为人、一些不法分子存在更多的侥幸心理，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够更好的隐藏身份，不被发现。所以呢，通过网络从事这种网络暴力的行为呢，会更加的泛滥或者更多，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呢，针对这些网络暴力行为啊，如果他的这种情节没有非常严重到这种刑事犯罪的程度的话，那么一般的受害人作为被侵权人，那么他通常考虑到种种因素，比如说维权的成本、时间， 是的， 然后等等，他不一定会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权。所以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从事这样的一些侵权行为的主体并没有被追究这种法律责任，违法的成本比较低，所以这也是这种网络暴力比较普遍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嗯，对，就很多人认为查不到自己头上，对于自己做这样的行为他没有就是那种对法律的敬畏，认为没有关系，我是淹没在众多的这个评论当中的，但其实可能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这个雪花是无辜的。那其实之前我们在天天谈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当我们的教育方式啊，就是老师跟学生更倡导我们像这个朋友式的沟通啊，然后更平易的一种教学的环境，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把戒尺还给老师，因为老师不能完全没有戒尺，那这块您怎么看呢，楚老师？ 在线教学呢，他怎么对学生进行惩戒呀，跟在场不一样。在场的时候发现某一个学生出现某一个问题，那么立即可以直接制止他，而且周围有很多的同学。而在线呢，中间有一个技术的这个中间， 嗯， 那么很多老师呢可能不熟练怎么样在线的方式用这个技术来对学生进行不规范的进行提示啊，有的需要惩戒的怎么进行惩戒啊，这些手段呢很多老师不熟悉，那么很多学生呢也因此呢感到放松了，感到无所谓了，感到你管不着我，是吧，所以就是趋向呢更加散漫。现在的在线的 没错 所以在线的情况下呢，就要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解决这就是解决学生散漫的问题。 对，就有时候网课你感觉两张皮，就是老师自顾自的讲自己的，然后孩子听不听呢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是人坐在那儿有影像有声音，但是他其实他游离在课堂之外， 他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在线教学呢，它的特征还是单向的，特别是你范围越大的时候越是单向的。表面上看能够互动，有互动的技术可能，但是事实上呢它还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讲一个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老师对学生的实际状况他的感知啊就远远低于在场。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哈。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在线的教学的使用啊，还是要尽可能的把它限定的一定的范围内。特别是我们那个疫情呢，防控。这个防控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有当地的防疫部门哈，我觉得要真正的区分，有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对学生负责，对老师也负责。那不需要进行在线教学的，能够进入学校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防御的政策。 嗯，是的，面对这次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啊，让人很痛心。我们就发现网络教学平台的这个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了。那么面对这种显然是恶意的破坏，学校、老师、学生都没有准备，甚至平台的反应也是相对滞后的。九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学，这种爆破事件就发生了不少。那么当时一个主流的会议软件就曾在公众号上发布在线课堂防破指南，之后他还发布了一个新版本，增加了一个一键暂停参会者活动的功能，就是也希望能从技术上来解决这样的安全漏洞。那我们该如何填补上这个安全漏洞，平台应该发挥哪些作用呢？或者说平台要主要来发挥作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赵律师您怎么看？ 对，平台在其中呢作用非常大，然后呢它能采取措施的这个点啊也非常多。应该说呢，平台对于治理或者防范这种网络暴力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嗯， 第一点就是呢，平台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措施， 通过技术过滤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一些违禁的内容不能发布出去，然后通过技术这种监测的方式，一旦发现有人从事违法，特别是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的时候，平台及时的进行介入。那么另外就是平台呢，也可以从技术角度啊，为老师然后提供一些功能，比如说一键把它剔除，然后禁止它发言，或者是这种课堂进入之前要先通过技术的手段验证身份，会有一些技术的方式，一些管理的手段，然后来进行一些防范。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网络课堂或者网络会议的一些使用者，有一些老师年龄比较大，或者是一些落后地区的这些老师，可能平时接触互联网的产品比较少，那么他对于这些产品的一些功能，尽管网络平台已经提供了，但是他并不熟悉怎么操作，并不知道怎么使用。 这也是现实情况，没错。 对，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其实这个方面呢，怎么讲呢，他的这种解决就需要这个各方面努力，比如说包括平台对于它的功能进行一些宣传，一些学校对于老师呢，通过如何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授课，做一些简要的一些培训，或者安排一些这种技术人员，然后帮助老师呢，然后去熟悉这些功能，或者说遇到这些问题及时进行的一些处理。那当然总体来讲的话，也是平台先有这些功能，这可能是目前来讲比较现实的一种做法。 是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其实今年四月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就启动了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整治的这个行动，那主要聚焦当时是网暴一发多发的社会影响力大的一些网站平台，像抖音啊、百度贴吧等等，要求这些网站平台通过建立完善的监测识别、实施保护、干预处置、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开展全链条的治理。那么目前来看呢，这种暴力行为它已经入侵了更为私域的网络空间，像网课、线上会议等等，那各方如何更好的应对这种新情况呢？ 这个其实就是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来应对和处理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啊。其实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可以发挥更多的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对于一旦发现一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应当主动的进行介入，而不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事前进行防范，或者是在事中进行技术的过滤，仅仅这些恐怕还不够。那么另外像公安机关或者是互联网的监管的机构，那么也应当对于网上的这些违法的内容和违法的行为加大这种监管的力度，那么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要及时追究行政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达不到这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程度，只是普通的一些网民存在的一种侵权行为，特别是基于从众心理从事的这种侵权行为，网络监管部门要督促网络平台对于平台内的内容要尽到相应的这种治理的这种义务，然后包括对相应的用户进行相应的处罚，比如封号啊、限制使用等等。那另外就是像老师啊，或者是这些会议软件的这些使用者，他们自身呢也是需要提升自身的一些网络的技能。另外就是学校可能也需要加强对于老师的这方面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对于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进行应急处置。 那最后其实我们想探讨一下啊，如今这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网络可以说是紧密交织，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了，它在这个学生当中啊，它也是一个圈层，也是一个社群。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新闻事件有的人已经把它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了。那么此前其实也有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霸凌事件发生。那么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如何更好的护航孩子们的成长呢？楚老师。 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哈。这一两年呢，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解决一些互联网环境下的儿童健康成长的问题。大的范围内呢，我认为要有一个大的判定哈，就是技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是占多大的份额，或者是起什么作用。我认为它永远只是一部分，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判定。从学校这个角度的时候，要更主动的去开展一些非在线的，就是正常的交往的这样一些活动，让这个师生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它本身永远是个手段，不能够把技术当成目的。安排我们的教学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人是目的，这个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长是目的。我们的教学 能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是目的。 嗯， 特别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有一个词吧，事实上是有很大问题，叫智慧教育。什么叫智慧教育呢？认为用到互联网技术的就是智慧教育，没有用互联网技术的就不是智慧教育了。往往如果是你用这个技术不当，用来压制人，用来监控人，用来束缚人，那么它事实上不是智慧的问题，反而是压抑人的智慧，让人的智慧呢无法充分的发挥，所以它是个双刃剑。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把人从这个技术当中站起来，才能够在这样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处好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人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发展。 嗯，人是目的。那么我们关注教师上网课后猝死的这个意外事件，不仅是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更要思考教育、网络、技术等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好的，我是记者初日，非常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还有互联网领域专业律师赵占领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谢谢二位，再见。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运生活点燃心中的情。北京，北京。 勇敢向未来抱歉。